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。这里是 OK 音乐。OK。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继续来分享到林小培的作品。跟黄小琥的浑厚不一样，林小培呢更像是烟酒嗓，很有一种沧桑不羁的味道。这首作品呢非常适合他的味道，有点躁动的作品叫做《烦》，一起来听听看。 自从我看到你就每天失眠失语不振，因为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女生。我不想讨你欢心，又担心自己难过，但你的要求总让每个女生觉得残忍。我只要看到你就胃快抽筋心律不整，你知道我不是很做作的那种女生。我不想改变发型，也不想变换口气，只为了让你喜欢香水，喜欢粉，我就喜欢，我是这种女生。 都说呢，今年是娱乐圈的结婚年，这话真的是一点都不假。事业不给力，但是情场得意，其实也不失为一件好的事情。 突然觉得身体变得软弱，